第三集画卷。 顾元白正好请了两学府的掌教过来说话，接到平昌侯父子两人已经到来的通报之后，挥了挥手：“ 进来吧。” 平昌侯父子俩行了礼，谨慎地说道：“ 圣上龙体出狱，臣想着来看看。”“ 你同我这般拘谨作甚？坐吧。” 平昌侯一丝不苟地坐在他不远处，脊背挺直，还是紧张。怎么可能不紧张呢？不直面圣上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他们的感觉。圣上年少登帝，原以为这十年来已经让他们参透了圣上的性格，谁知道猜来猜去全是圣上的一场局。圣上才多大，去年才立的冠。父亲坐下了，平昌侯世子不敢坐。顾元白的目光扫到了这一直低着头的少年儿郎的身上。 这是严哥吧？原来已经这般大了。 小子顽皮，大了更是让臣头疼。 年轻人也该是如此。严哥，到朕身边来坐。 李严忐忑地在圣上身边坐下，虽说是身边，但也隔着两个人站的位置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坐下之后，李严总是感觉鼻尖闻到了一股香意。宫廷用的香都是上好的熏香，越闻越是沉醉其中，李严闻得全身都酥了。就听圣上在一旁打趣道：“ 朕听不少大人说过，平昌侯世子长相俊俏，可惜他们家中没有世家的女儿，不然啊，必要先下手为强。” 平昌侯觉得很是骄傲，李严却臊得坐立不安。圣上促狭得很，故意同他道：“ 严哥，抬头，让朕也看看你如今的模样。” 李严头僵硬的像鸭子似的，猛地就抬起来了。臊得年轻的脸蛋也是通红一片，眼睛也忘了躲闪，直直地看见了圣颜。圣上微微讶然地看着他，李严梗着脖子，胸腔连着脑内一片空白。“ 李严！”“ 啊啊，圣上，小子无状。” 顾元白喜欢这样活泼年轻有力量的年轻人，他没计较，反而笑了笑。“ 平昌侯，不必如此。严哥真性情，是个好孩子。” 圣上夸了几句，平昌侯就让儿子退下了。李严脚步恍惚地走出凉亭，汤勉正在侍卫驻守外不断张望，见他出来就急忙挥手。李严走了过去，两人彼此相望，一块无言地往人群中走了。走了几步，李岩突然停下脚，他四下看看，咽了咽口水，转头跟汤勉说道：“ 你说，你上次进宫是不是也看清了圣上的样子？”“ 嗯。”“怎么了？你这次也看了？你不是最听你爹的话吗？”“ 嘿嘿嘿嘿，先不提这个，我们俩合作找个画师怎样？我想将……” 说着李岩指了指天，虽然害怕，但他还是大胆地感受到了无比的刺激。“ 将那位给画下来。”“ 你疯了？”“ 我没疯，咱们又不照着画，眉眼在我这儿，鼻唇在你那儿，想看画咱们就碰头将画一合，平日里没事就将画藏在卧房里，谁还能发现？” 汤勉咽了咽口水，脑子里划过了圣上的模样，在同李严对视时，彼此都知道这事儿成了。顾元白喝完了半壶好茶，外头的蹴鞠赛也快要结束了，他慢吞吞地撑着石桌起身，葱白如玉的手背上泛着无力苍白的青脉。顾元白抵拳咳了几下，挥退要上前的随侍。“ 不碍事。” 平昌侯担忧地看着他：“ 圣上，您龙体出狱，万不可吹风，应当珍重啊。” 顾元白勾起了唇， 他身子虽病弱，但一笑却有着百花盛开般的活力。 人参鹿茸龟甲，不止这些，虎骨、灵芝、冬虫夏草，朕看天下是没有人比朕更珍重了。平昌侯，整个天下都没人比朕更惜命了。 顾元白自己说着，忽而愉悦地笑了。 药材虽是名贵，但还是得说，这味道的确不怎么好。朕每次服用的时候，都想要往里扔上一筐甘草。 哎，圣上蛰伏如此多年，耐性和城府非同常人，胸襟又如此豁达爽朗，为何老天爷非要作弄这年轻天子，非要给圣上如此一副拖后腿的身子呢？ 平昌侯跟着笑了几声，不禁在心中感叹天意弄人，又温声同皇上说了几句话。不久就有人来通报哪方胜哪方败，顾元白听着点了点头。 啥？ 侍卫长看了一眼天色，上前几步低声劝着顾元白回宫。大横朝的早朝是两日一次，今日正好无事才来看蹴鞠赛。顾元白原本还想着在京城内转上一圈，在劝解之下也只好消了这个念头，留下几个公事在这儿，被侍卫们护着上了马车。平昌侯恭送圣上离开，正要带着儿子回府，却听儿子同着户部尚书的大公子不知往哪儿去了。平昌侯一惊，怒气又涨了起来，沉着脸独自回到了府中。天色将黑时，平昌侯府才迎来了世子。平昌侯让人候在前院，李岩刚一踏进家门，就被父亲喊到了书房里。 今日圣上离开之后，我才知道你竟然也提前走了。圣上还未动，你就敢先走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 爹，你猜我今日看到了什么？我在街上游玩时，竟看到了薛远的厮在闹市中纵马飞驰，他也实在是太嚣张了。 纵马闹市，不行，我得写折子上禀圣上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 李岩悄悄退出书房，回到自己房中才松了一口气。他让身边的人都滚出去，房门一关，蜡烛一点，怀中温热的画卷被平摊在了桌上。私藏圣上画卷，这是大逆不道的大事，圣言怎可如此随意私藏在一个小小学子的卧房之中呢？李岩身为平昌侯世子，自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但他就是控制不住，总觉得心中激动兴奋得很。直面圣上时觉得害怕忐忑，但要从圣上身上移开眼，又觉得心不甘情不愿。他也没什么坏心，也不打算用这画像来做什么坏事，只是觉得圣上长得实在是好看，不画下来就可惜了。李岩的动作小心翼翼，画卷之中正是一个尊贵非常的男子。这男子的眉眼是李岩口说画师手画，下面的脸庞墨迹则是浅淡得很，这是为了掩饰之用。除了他和汤冕，没有人能知道这画中的一部分画的是圣上。圣上的眉眼有股特别的韵味，但画师未曾亲眼见过。李岩看了一会儿，沮丧地说道： 还说是画绝京城，这画的什么玩意儿，形似神不似，还不如我的画工呢。 骂骂咧咧了一阵之后，李岩将画卷小心收起，放在床头的暗屉中。他往榻上一躺，脑子里又想起今日圣上面见他的画面了。 也不知今儿个的失仪会不会让圣上不喜欢我，也不知道我今日踢蹴鞠看起来是什么模样，一定是脸红脖子粗。就算圣上夸我俊，踢蹴鞠的时候再俊也不好看啊。 李岩想来想去，过了半晌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